心事充满幸福能量，挺过去比未来都红得更多，山水山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radio。 让我忘记你的脸，让我忘记你。 山盟，直到永远，爱情好似云烟。 我说美丽的女子容易变，初尝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，曾经在梦里喊你千百遍，才不一定是你不言，为何你对我的温柔视而不见。最后的缠绵，啊啊，哪里来的这许多怀念，每天伴我千百遍，每天伴我千百遍，不看见，但愿从此忘了往事而拥有明天，不能再好像从前，因为你会出现在转眼之间，不看见，决定好好安排自己去面对明天，不能再轻轻诺言，什么海誓山盟直到永远，不看见，决定好好安排自己去面对明天，不能再轻轻诺言，什么海誓山盟直到永远，爱情好似云烟。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，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。 风吹过的下雨天，轻盈疯狂的雨声，有云在叹清醒一间，还滔滔不绝。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盈的无弦，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。只是一面之缘，让人心怀念，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，爱的是你是这么糊的脸，小小拼凑的完美，也许这终将会是个解不开恋起纠结，风吹过下雨天，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。下雨天，轻盈疯狂的无声，有人在叹清醒一间，还滔滔不绝。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盈的无声，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。想再见你一面，用心去怀念，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，爱的是你是这么糊的脸，想不想拼凑的完美，